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受到远通桥事故影响，化工桥南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且后车队尾仍在延长当中。京新高速建亭桥北发生了一起事故，进京方向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相伴。今天是2018年的3月21号，是春分呢。春分大概什么意思？给大家来一点小常识哈，是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就是正好是春天正中间哈。24节气之一，每年呢大概是在3月20号左右，这时候太阳位于黄金零度春分点。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南北半球的季节正好相反，北半球是春分，南半球呢就是秋分，懂了吗？真长知识。哎，在民间上一般传统，也就是踏青，从今天正式开始啦。一般春分干什么呢？放风筝，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去放风筝，还有呢就是要带花儿。不是昨天说了吗？迎春花、玉兰花都开了，男女老少都摘花戴在头上啊！我说的这个不要破坏环境哈、这个野花咱们摘一点戴戴也就罢了，但是人家种的这个花园，你不要去采哈啊啊！另外呢，就是可以去挖野菜哇。真正的踏青开始了，计划走起。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春季适合赏花的地方，横罗寺。哎呀，很棒哈，我会经常去的，离我们家比较近。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最容易受损的电子配件到底都有哪一些？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是2018年3月21号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我们首先来看看智能汽车系统软件，那么最容易混乱的是什么？也是在买车的时候容易忽略掉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哈。随着汽车智能化的不断推进，很多汽车的这个中控操作系统都融入了智能系统，比如呢语音操作等等特殊功能。但是这些操作系统呢，它的系统底层大多是来自于目前常用的操作系统啊。目前这些汽车系统的车主平时呢不会加以维护，慢慢的不断去操作，积累下来的这个运行日志就会造成一系列的混乱，特别是对一些低端车型的安卓智能操控系统，驾驶者会发现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速度会降低，并出现语音无法识别等等现象。哦，为什么？怎么回事？特别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拿来新的东西就直接用，从来不看说明书的。所以呢，对一些这个低端车型，它的这种保护或者说智能系统本身就比较这个脆弱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乱用之后呢，就会有一些错误产生哈。那以后，没有报警了，车门没关好，然后下去走了一圈，不对呀，我这车门都关好了呀，怎么回事就报警了呢？出现问题了，跟我玩是不是？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三十名 One Republic Kids， 第二十九名汪苏泷摇滚唐人街，第二十八名金贵胜 Tour Plus 等等爱。二十七名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 第二十六名罗志祥 Susie 幸福特调。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Kids 上周第五十名，本周上升二十位，第三十位次。每当主唱 Ray Tedder 秀出华丽的假音，

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北京时间9:14，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方便的话呢，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家族群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不用说了，来发位置啊。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来把你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你赶快来刷存在了。谢谢心里话哈，心里话今天诗性大发，给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赋诗这个几首哈。还有佳佳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报道了，各乐一你好，许健拥有的幸福，还有小果沙漠，还有静轩是吗，是我们的新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Jessie 爱在旅途。好了，家族音讯当中的超多幸福正在海淀收听，还有那是在广安门，成员喝酒烫头，默默许健，前程小鸟依人，还有浮生若只是梦，还有这是在廊坊收听我们的票福通，你能改一个别的名字吗？还有龙航、鲤鱼、快乐的小猪，还有马尾辫，马尾辫，马尾辫，听到我在呼喊你吗？哎，继皮皮虾之后呢，马尾辫现在已经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新的明星级的人物了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28位。金贵胜，等等爱。人生中总是有那么几段时光需要自己走，自己扛的，加油。 时光平淡不算太难，让梦都尽量简单。有些遗憾就不回头看，选起我的方向感。多平凡多绚烂，准备好，我知道一定会有答案。爱慢慢到来，等等爱自由安排，用心听着未来幸福的对待。浪漫心海为了谁存在，总有一天会遇见爱。 感觉充满大爱的一首歌曲，就像是一首公益歌曲一样。歌词当中所唱到，时间会见证爱情值得等待。人生当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是需要自己来扛的，总有一天你会期待心动的告白，浪漫星海也只会为你而存在。第28位，来自金贵盛，等等爱，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女王节女生节那天不是女生节，女王节哈，女人节那天听到的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上周第38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浓浓的闺蜜情哈，《女人们的咖啡》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好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挽留互相的爱， 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 上周第38名，本周上升了11位。在歌曲的前奏当中，吉他的弹奏带着叙述性，到了歌曲间奏部分，吉他的滑音呢有一点像女人的叹息声，唉。而这首歌曲呢，从两个女人在一起喝咖啡的情形当中呢，勾勒出了一份很特别的场景。刚才我说过了，也是体现出这种浓浓的闺蜜情哈。有的时候呢，哎，男人不懂女人心哈，与其跟他这个发脾气哈，那简直还不如找一闺蜜好好的喝咖啡呢，两个人聊一聊。哎，最近哪里有好看的衣服，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哈。哎，你这个衣服怎么样啊？搭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还是女人们的话题嘛，对吧？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一无可救药的爱上你，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你，包括我怀里最浪漫的真心，还有我存折里的妈咪。 Susie 的中文发音真的挺标准的哈，没有想到哈，一点都听不出什么口音出来。何志祥和 Susie 合作的这一首《幸福特调》已经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停留很长的时间了，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26位。可能在这样一个春意浓浓的时节，大家更喜欢听这样温馨甜蜜的歌曲的缘故吧。这是《幸福特调》，专门送给你的。怎样对你最好，来自汽车音乐会。休息一下， 真爱的味道， 休息1分半，马上回来。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站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24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谢谢杨军哈。村，一个汉语拼音村是什么意思？哦，村君。是村君是吗？还有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主持人很赞啊！你知道，虽然我这个人还是很低调的，还是吗？你低调吗？对，但是别人在夸我的时候，我还是心花怒放。就像是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如果底下掌声越热烈，那这个人表演就会越卖力了啊！会觉得这个更有这种感觉哈，更愿意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吧。好，小马你好，还有魔力小辉。回不过去的过去 ，and 啊，待会儿将成为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我们这个家族二群当中的新成员哈、啊，待会儿拉你们进群。好了，想像他们一样，成为我们家庭大家庭当中一员的，也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能会先扫你加两位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想夸我的千万别太这个不好意思啊。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都说啦，那今天是春分啊，所以呢大家这个也要开始计划走起了，踏青要从这个时候开始计划起了。春天呢是回归自然踏青出游的绝佳时机，那么登山健身呢也是春天最适合进行的一项活动。初春的红螺寺内处处生机盎然，红螺山上错落有致，分布着多条登山步道，或者平缓或者陡峭，游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那西洋路呢贯穿了古松林当中，这条登山线路最适合老年人行走。森林内还散落着供游客休息的石桌和石椅，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呢小憩一下。在登山踏青之时呢，山间芬芳迎之，桃花杏花初染春色，含苞待放，计划走起吧，莫要辜负了这大好春光。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周25到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Michael and Sister Go。 第24名 魏晨 Where Went Yesterday。 第23名 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我流泪 第22名 蔡依林安室奈美惠 I'm not yours。 第21名 许嵩摄影艺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w there's no 完美的和声哈 ，S. McLean Sisters 麦克兰姐妹的这首 Go， 数了一下这个歌词当中大概有超过100个 Go， 组成这种号召式的舞曲哈，出了这样的呐喊，足以让你舞动起来了吧？上周第40位，本周上升到第25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画面陪伴在满青春的下雨天，出现新地平线已不会太远，奔跑着就能穿越这梦想的边界，刻在心里 来自魏晨的 Where Went Yesterday。 这首歌曲用自发的自我发问的这种手法告诉人们要珍惜值得珍藏的回忆。上周第37名，本周上升了13位，来到第24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真的想找个人来陪，不愿意一个人喝醉，醉了以后就会流泪，数着你给的伤悲，为什么你总让我憔悴，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变成灰，我想要的美你还不想给，伤了的我的心怎去面对，爱给了你我不后悔，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追，让我去飞，毕竟爱过的心需要安慰，需要你安慰。 非常感人的歌曲，也算是一首老歌了吧。曾经在某年某月，这首歌曲相当的流行，东来东往，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歌词深深触动每一位听者吧。很感人的一首作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ach time I felt you just call me a girl，为这是爱情起死回生的药， You know 你什么都很吵，但这种调调 陈琳、蔡依林和安室奈美惠合作的这首 I'm Not Yours。 MV 呢值得去看一下哈，我也在同步看哇、哦，可以说这个服装服饰造型都是滑了血本哦。 MV 的这个美术效果实在太厉害了。这首歌曲上周第27名，本周上升5位，第22位。 I'm Not Yours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beautiful in the world? I am my own girl. 继续喷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面朝大海，我战胜了大海，你在我里面浮沉。回忆是一条狂犬，追咬了许多年，却还没掌握尽的分寸。时光流转，谁还有日记本？往事有你偏为真。拍照别开闪光灯，窥探爱人灵魂，要信自己的感觉够真。 个人挺喜欢许嵩的这首作品《摄影艺术》，玩火丛生，字里行间埋伏着绝妙的隐喻，一股萧索落寞的氛围，仿佛后视镜里风景凶猛的倒退，催促着听歌的人跳入回忆的坑。副歌部分， 爱过我的人傻笑得多诚恳，按下了快门， 很好听，旋律呢也容易被人记住。上的第33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许嵩《摄影艺术》。这里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Good Time 这首歌曲呢，来自非常有名的 Kelly Jepsen， 还有猫头鹰之城 Iowa City 的主唱 Adam Young。 当然了，猫头鹰只有他这一个人 Adam Young 合作这首流行歌曲。 Adam Young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想，哎，我一定要做这样一首歌曲，就是所有人都能跟着一边走一边唱，一起嗨起来的歌，于是就有了这首 Good Time。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刚刚没有扫你们二维码的朋友不要着急哈，我就要考验一下，如果十点钟你们上班去打卡报道，还会不会在上班的时候来关注你的微信，看看我有没有加你呢？怎么能这样被老板说是吗？你看老板在那儿也在等着我加他为好友呢。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铮亮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哇、哦、厉害了，这首歌曲现在听起来真的好应景。那王铮亮呢，这些年也唱了很多的影视剧的歌曲，也把这些温暖的声音呢，随着每一部影视剧的传出呢而深入人心。然而除了平和温暖之外，其实王铮亮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来听听他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激情。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听闻消息，谁带我追寻，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追寻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有什么好听的歌曲，欢迎你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好了，官方微信平台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你把你们认为特别好听的音乐，就像易子鱼这样推荐给我们大家听哈。易子鱼推荐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待会儿来找找看哈，这首歌曲在哪里？太好听了，七月上市吗？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那最近在某某地方还正在进行这个房车展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的推荐。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黄婉婷的时光。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享受房车的慢生活，在旅行当中生活，生活里处处都是风景。如果真的拥有这样一部房车，我一定要开着它走遍世界各地，带上这些好听的音乐。黄婉婷，时光。 昨天，你像鲜花。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生活当中怎么能少得了音乐呢？音乐会为我们这个春天彰显得更加美丽，生活当中来聆听音乐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刚刚是来自曹格的阳光。感觉曹格的歌声呢永远是自由的，他也总说文艺找到自由的也就是在我的音乐当中，唯一的出口呢也就是在我的歌声里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范玮琪的与爱为邻，这也是为姚晨和吴秀波主演的电视剧《离婚律师》演唱的插曲。久违的录音室，近一年的范范重新回到录音室配唱这首歌，轻松欢快的旋律，把你在路上，与爱为邻。 怎么把感情眼睁睁熟悉，坦白说起来确实有点滑稽，当下路相逢又无法逃避，眼睛把你看仔细，危险的关系怎么可以轻敌，而听过爱情骗不了自己。 己大声说 I love you， 就这样走下去，谁说不可以，我一颗心不想与你外地争吵，对立演变成化学反应的关系，这世界小到只剩遇见你，这世界大到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忘了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隔壁，这一双手记得相爱的证据，穿越过多少人群，几个爱情和你多么幸运，这世界小到真实遇见你，这世界大到错失也容易，当有人还在为爱苦苦的寻觅，忘了告诉你原来爱就住在你心里，当世界小到只剩我和你，当世界大到转身会忘记，终于我眼睛现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李玟的《爱情海》，继续把气氛搞起来，这样动感的旋律陪伴你在耳边。好了，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最后一时段的节目为你安排的歌曲，胡彦斌的《男人 KTV》，一首会让你潸然泪下的作品，还有 Justin Bieber 的这首《Dive in Your Arms》。

却结合了对于这个故事题材来说非常天马行空的类型西部片，让这部原本聚焦于拉面制作的美食电影显得光怪陆离。北京展映活动将于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地区32家电影机构高等院校举行，由佐米·希尔拉执导，好莱坞著名影星连姆·尼森主演的动作悬疑影片《通勤营救》将于3月30号登陆内地院线。不同于在《飓风营救》系列里的动作硬汉形象，这次连姆·尼森饰演的麦考利更像一名侦探，斗勇之外更需要斗智，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抽丝剥茧，找到潜藏在列车中的幕后黑手。动画电影《犬之岛》近日确定将于4月20号登陆内地影院，成为狗年开年以来最受期待的狗片。这部电影曾在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首映，导演韦斯·安德森更是凭借该片荣获最佳导演银熊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Do you love me as much as I love you? Yeah, would you hurt me, baby? Could you do this to me? Yeah, would you lie to me, baby? 'Cause the truth hurts so much more. Would you do the things that drive me crazy? Be my heart still at the door? I can't help it, I'm just selfish. There's no way that I could change. No, no, no. 来自 Justin Bieber 的这首 Devil in Your Arms，源自于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Believe 当中。专辑呢，在美国发行首周凭借374,000张的唱片销量，空降美国公告牌200强专辑榜的冠军。不愧是 Justin Bieber 吧？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男人 KTV》。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就是表现出从男孩到男人 boys to man 内心所经历的全部的蜕变，用 K 歌的方式，用这样的心情唱出男性很压抑的心声啊。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故事， 男人有男人的苦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